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一打万龙藏风岛，并太岁张方战胜了袁金彪，旗开得胜。随后万龙藏风岛一方又有人登大战船来战张方。那么万龙藏风岛接下来出战的是哪一位？这场战斗的胜负又会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张方在转身形意前来一只小船，呵，船上之人真得说风采可爱，绸子长衫，合着粗细，蓝绒身纱腰，空着手没带着兵刃，可是暗藏。老头子岁数不小，尤其这背的头可大，亚赛过老寿星南极子，来到了大战船切近，纵身行声大战船张方，可认得我吗？张方一求，哟，那是川中有名的老人物了，复姓诸葛，单的名剑，自表宏图。诸葛宏图撩自己的米绸的长衫，一伸手腰里边可就瞪出来这条蛇骨鞭。这蛇骨鞭蛇尾在手里边攥着，蛇脑袋在甲板上耷拉着，不亚如一条懒龙的相仿。这蛇脑袋里边暗藏着一颗子午问心钉，专打金钟罩铁布衫，一辈子仰仗此鞭成名。张方一瞧乐了，哈哈哈哈，这条驴祖锥，嚓，往腰里边一别，你亮家伙，我收家伙，就先表明一态度，不打，你把你这么大岁数不能偷袭我。聊聊是张方的长项，哎，那是百战百胜。我要没认错，您亚赛过南极子老寿星是复姓诸葛，自表宏图的诸葛老剑客吗？不，哦，老剑客可不敢当。这诸葛剑愿意让别人称他为老剑客，为什么？他是剑客侠客两称。你说他够剑客吧，他还够不上；你说侠客吧，他一般侠客能耐还大点，他武艺很好的，岁数可真不小了，满布银髯飘摆，俩笑眼乐乐呵呵。并太岁张方，你认得我，太认得您了，哈哈哈。怎么登炸弹船意欲何为呀？诸葛宏图一听，这不废话吗？你把那壮羊头撞趴下了，那我们那还得派人呢，我们那儿比袁金豹袁金彪差远了的有的是，这二位一对双钩，武艺出众。但是他要不行，六段的好比下不过你， 再派五段四段那干嘛呢？就得往七段往上派。我是比他们高一级的人物，就得派我来呀。诸葛宏图在建山，那是十二战殿将军之一呀。现在亮自己的蛇骨鞭，要跟张方动手，张方把家伙收起，人问我意欲何来，你说这还多可气。张方，登大战船没有别的，你我是两国相争，各保其主，咱俩没冤没仇，那么我也跟你说不上赌斗输赢，不过就是把你打下去再换别位呀。那么打算要跟您面前比试比试，这还有什么可问的吗？不然一没冤二没仇，你这么大名望这么大岁数，我跟你比什么？可是有一节我就不明白，你身后那些人保的什么叫英王千岁、富昌富宝臣、西安侯十四皇子，他们打算着日后保着他们驾登九五，做了龙位之后是开国的元勋，封疆列土各占一方，他们是一人之下位极人臣的开国元勋，那么所贪图的唯独就是功名利禄耳。那唯独你我不明白，慢说他们无福无德做不了天下，就是那有造化的他们当了皇上做了天下了，您也在他们跟前当了大官了，您还能领几年俸禄？你多大岁数？诸葛剑呢，前辈，您瞧您这奔了头亚赛个老寿星，您得八十好几奔九十了吧，都这岁数了您还提了家伙上大战船打呢。哎呀，一辈子没活明白。我不跟你打，我张方啊是剑客的门徒侠客的儿子，我臊着你，你自己琢磨吧，我对自有高人教训于你，张方这几句良言望你好自为之。说着话一转头，他也不管诸葛宏图怎么想，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本儿蹦到小船上，佛教莲花洲走，回去请功。为什么我打首战？大元帅盛陶然说了，首战务必告捷，告捷没有？撞羊头撞趴下没有？撞趴下了，哎，那没我什么事了。诸葛宏图就凭我张发，就凭我一条驴子追，我连人家袁金彪都打不过，我能打得了诸葛宏图吗？这老头太厉害了，赶紧走。他坐小船回去了，回转本队，面见圣谕盛陶然，你比较去时狂，回来这话说的可就不狂，说张方交令首战告捷。圣老庄主，我没有软弱三军士气吧？当然了，胜的有点不太光彩，但总而言之我是胜，我也是惧怕您的军法厉害。一扬头把人撞趴下了，那边人又派了能人了，我自知不敌，我也不找他麻烦，原令交回，您另派高人，另聘高贤，我不打了。太明白，盛陶然一瞧，谁也没有张方明白，人这话说的完全代理，自己要含着那几句吧也甭说了，人自己都说了，好多有辛苦，哪一位愿意疆场之上会战川中名士诸葛宏图？盛老庄主，咱们都是四川福地的人物，那么要打诸葛宏图，您看我去行不行？顺声音，盛陶然扭向回头一瞧，是志明侠石永杰，怀抱一口宝刀，老侠银然飘摆，要在两军疆场会斗诸葛剑。好，石老侠务必小心，料也无妨。志明侠石永杰这才点手换小船，一只浮江莲花舟飘飘摇摇如飞似箭，够奔江心。大战船以上，石永杰面见诸葛剑，说：“诸葛剑，认得石永杰吗？怎么不认得呢？都是四川福地的侠客呀。”说：“您替张方一来，愿意跟我两军疆场动手吗？” 愿领教您的鞭招。两个人各道辛苦，亮自己的兵刃，看官定势，站在一起。志明家石永杰跟中国红童一条鞭一口刀，两个人鞭来刀去这么一打，是够身份的人，差不多的全都往船的甲板上靠边往前挤，干嘛？这一场战值得一瞧啊。那两边练武的多了，你瞧人家老二为这一打，招招有势，事事有法，不是瞎打，到底说是成了名的人物。先开始二位还各存着一份顾忌小心，俩人越打越熟，放手一搏，各亮绝技，真得说缩小绵软巧，把各自平生所学是尽都施展出来，打得好看。那他们俩这一打呢，大家伙真得说抱着一份学习的态度。那么这两边有比他们高的人呢，也都得按条大指罢了。志明侠石永杰这口刀和诸葛剑这条鞭都下过大功夫，眼看二位打来打去三四十招，这可就六七十个照面出去了。这个诸葛剑呢，久战石永杰不下，心里边可有点着急。怎么？就凭我诸葛剑在剑山蓬莱岛追随老和尚，跟着他下功夫，时常的受他点拨，没想到还是战不过石永杰。而且他这刀是短的，我这鞭是长的，应当我裹着他打，让他难以施展。怎么现在我还真应了那句话，有点鞭长莫及了？鞭长莫及是够不着的意思，我这不是，我这收不回来呀、啊。这鞭老在圈外头，老走在人身后头，追不上人家，这不是眼瞅着要吃亏吗？看起来呀、啊，这石永杰确有过人之处，自己心里这么一怯战，未免这个手底下透着有点慢。石永杰一看，行了。要赢你也就在这打闪认真之际，刀压住鞭梢，裹手往里这么一刀，欺身进来了，鞭子在外边，然后给压住了，只得拿这鞭梢。这鞭梢您可别瞧，这鞭瓣也是武器，他拿着这鞭，这鞭子远了拿鞭子抽刺扎扫这都行，你离近了没辙了，就指着这鞭瓣，拿这鞭梢拨这口刀，人家刀是假的，欺身进来，立左掌，啪这一下，横着这一掌，诸葛剑噔噔噔倒退几步，一拖自己手里这条鞭，往起这么一立，怕他追击呀，那已然就败了。然后给一掌，没觉着不好受，怎么这一掌没使劲打，打败了就完了？你瞧，行，到底呀、啊，是老乡亲。彼此给留个面子。哎呀，我已然输了，在您手下输招，谢谢您不追击过来。那哪的话，我也是侥幸啊，蒙您承让，那么咱还打吗？别打了。说着话这就盘鞭，您看见没有，拿手一指万龙苍风岛，我也没了再回去了。打这以后气倒一走，我呢可以就不保他了，我找地方练去，容得日后跟石老侠再碰上，我再找您切磋武艺也就是了。说这话不起急不冒火，老寿影消防俩笑眯缝眼儿，乐乐呵呵，让谁一瞧啊，二位啊没动过手一样。那您恕石某不送了，还挺客气。这儿下小船没回归本队，直接出离岛外，没回万龙苍风岛。诸葛剑再露面可就聚英山了，单等三打聚英山的时候，让佟麟给一掌，要没有江达江本初当场丧命吭声。那么江达江本初把诸葛剑救活了，打这儿以才这才真正洗心革面，诸葛剑这才算保大清朝， 那么您听到后文书，有万岁老佛爷要御赏群侠图的时候，诸葛剑还在之列。咱们这套剑侠图，诸葛剑上榜，还算一路侠客。那什么时候说的这个御赏剑侠图呢？是不是？他这个，这可真不能说了。他皆因为我不会，您知道吧？这书太遥远了。这剑侠图啊，后边后剑侠图、后套剑侠图、续剑侠图、再续剑侠图，他不能说这御赏剑侠图这儿。说到御赏剑侠图啊，这书就完了。不能让他完喽，哎，所以呢，我也没小过，这跟您说，您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就得了。他要不今儿我也不能说，那是不是？不能把自己后边要说的内容给他刨了。他因为说不到这儿，所以才敢说。诸葛剑走了，施永杰手捧钢刀站立在大战船。说万龙藏翁岛哪一位过船一战，说某等前来会你。两只小船直奔大战船，蹭蹭窜上俩来。施永杰不认得你们俩人是什么人，一看面前站的这两个人，一人一条虎尾三级棍，要瞧这岁数可都不小了，都在六旬开外，两鬓都已经斑白了。你们两个人是谁？我们哥俩占据七星山，我叫段国基，他叫段国柱，这都跑到万龙藏锋岛来了。段国基、段国柱打哪来呀？打七星山来呀。七星山两个人到金牌，把这金牌可就搁到七星八宝转心亭里边了。那么群侠打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打破了七星山，二段弟兄逃离七星山，投奔的万龙藏锋岛。俩人到了万龙藏锋岛，一人一条虎尾三级棍，本领厉害。现在一看诸葛坚不敌，已然败走了。哥俩齐登大战船，怎么，你们要双战石某一人吗？那断不进断不住，一摇脑袋，那意思啊，想说什么想说，那不是，我们一个一个打，我们哥俩一块来，来可来，一个瞧着，一个跟您打，一个打不过，那再跟您打，俩打一个呢不算好汉。石永杰问完这句话呀，二段弟兄刚一摇脑袋，还没说呢，石永杰身后的有人搭茬了，哎，石老侠，这怎么话说的？他们俩打一个，咱也不能让啊。他们哥俩，我们不也是哥俩吗？您已然胜了诸葛剑了，稍事休息，把这一场功劳让于我。弟兄二人蹭蹭顺声音，由小船之上窜到大战船两个人了。石永杰刀交在左手，这才推银然扭向官桥，一瞧有几方阵营来了两个人，书中代言正是焦家庄安良济世二侠，大爷叫焦文志，二爷叫焦文亮。两个人每人手里边一条哨棒，乃是少林的真传，这二位都是少林俗家，练一辈子这条哨棒厉害。他们是哥俩，正好我们也哥俩，哎，这多好，打架就要亲兄弟呀。你要是不是哥俩对哥俩，那就没意思了。您有一人打俩的能耐，您也别介，让我们试试二段弟兄武艺如何。石永杰也乐了，得了，多谢老二位吧，这才跳上小战船回归本队，面见圣陶然还令。不表石永杰，单说焦大爷、焦二爷两个人亮出自己哨棒，往前一迈步，一挺胸脯，说断不进断不住，你二人可认得安良侠济世侠吗？端过去端过住一瞧，一人一条虎尾三节棍呢。我们要没认错，是焦家大爷二爷吗？不错，正是我们哥俩。行了，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们也是老哥俩，我们也是老哥俩，咱打了吧，钻这头扔这头。护卫三节棍不是三节吗？当间有钢环子连着，啪一扔在手里这么一抖，三节可就成一根了，就跟一条大棍一样，棍扫一大片，照着焦大爷额头就扫，说你矮身躲过去，自己攥住这头撒手还能打这头，攥当间能打两头。这护卫三节棍厉害就在这儿，说你要拿冰刃扛，他当间有钢环的，他能广圆，你要一般的棍，你这是哨棒，他这棍过来啪一扛扛住了，这一扛拐弯了，整砸后脑海，他这厉害就在这地方。焦大爷说了这来得好，缩颈藏头躲他这条棍，那边段国柱亮护卫三节棍可就跟焦二爷打起来了，四个人两对这么一打。那是说焦氏弟兄怎么样，还真赞成二段。段国基段国柱别看这么大岁数，年纪都在花甲之外了，一人一条护卫三节棍，棍沉力猛，你就是寻常年轻人耍那条棍都费劲，哥俩是真有功夫。这两条大棍舞动，虎虎生风，裹定了二焦弟兄，哪下不留神，真要让棍扫上，当时骨断筋折，甚至于说废命吭声。那么二焦弟兄一人一条哨棒，本身焦大爷、焦二爷就履历过人，他这是天生的，不是后练的。你别瞧这哨棒短，短有短的好处，一寸长一寸响，一寸短一寸险，棒走险招，竟是贴身的招，而且这棒是前打后打还能出手。这二段弟兄倒霉了，不出手不赢人，打着打着猛然看焦二爷可就先发动，焦二爷我手一棒一找他的太阳穴，一看他立棒一扫要扛自己这哨棒，自己往回一撤双棒，掉脸就走。段国柱大喊一声，摆动虎尾三节棍在后边这一追，你就看着焦二侠仿佛自己摔跟头一样，自己往下这么一欺身，这人趴下了，这条哨棒可就撒手了，往回打，正打在迎面弓以上，耳轮中就听啪嚓一声，段国柱当时迎面骨打碎，扑通一下就躺下了，棒也撒手了。二爷伸手捡照棒，这功夫就听着扑通哗啦，焦大爷一棒把段国基打落水中，正打着胯骨轴子上，横扫一棒把人给抽下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含着泪微笑，愿美好。